奥地利、西班牙、埃及和坦桑尼亚等国近日分别举行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研究讨论会和阅读会，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指出，金正恩阁下的新年贺词是照亮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前程的指针，并强调朝鲜人民将一如既往在今年也紧密团结在领导者的周围，大力展开旨在实现朝鲜劳动党提出的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目标的全民总突击战。